更新鲜、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我是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及音乐。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c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hool。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 Red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正在放送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而且今天呢我们是 Fusion 的 Jazz， 可以听到这种融合的爵士持放音乐是什么样子的味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Paul Hardcastle 带给我们的 London in Springtime， 还有 Wonderland，这样的一些音乐背后，我们能够体味到什么样的一种叫做融合音乐的质感。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此时此刻让音量稍微的调大一点点，让自己的思绪沉浸在这丝丝润滑的声音当中。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就是 Wonderland， 一种梦境，一种奇幻的世界。来自英国伦敦的 Paul Hardcastle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融合的爵士音乐，持放的音乐享受能够让我们把整个身心都变得更加的松软一些。在周末就是要这样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想查询歌单吗？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些持放的音乐，包括叫做 Running Back， 还有 It Must Be Love 以及 Dreams 等等等等。千万不可走开，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

must be love， 这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这就是爱了。爱情能够让我们激发出无限的就是思想，而且呢这种思想当中能够蕴含着无数的这种的小细胞啊，这种温情小细胞，能够满天飞的我们的温情小细胞。而下面时间继续来让我们去做梦，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沉浸在爱河当中的话，做一场梦总是可以的。 Dreams 继续来分享 Fusion Smooth Jazz， 来自于英国伦敦的制作人 Paul Tacasto 带给我们的传奇音乐。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大家。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I'm so low, so low， 越来越低，越来越 down 的心情。但是这样的音乐却并不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越来越 down， 越来越低沉，而却是应该用这样的歌手们他们的声音去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好一点。那是因为其实我们心中但凡存在着爱意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音乐可以能够更好的支撑我们要向明天努力的一种决心咯。当然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好音乐，是来自于英国伦敦的音乐制作人 Paul Harcastle 带给我们的 Smooth Jazz 混合的一种聆听的感受，跨界啊 Fusion 对吧。 Smooth Jazz 它呢可以说是近15年来最具现代爵士乐界承认和成功的，当然也是创作最丰富的作曲家之一了，也真的是开创了 Smooth Jazz 的新的传奇。 Body Heat 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去做一做瑜伽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Bye. 要你的存在，需要音乐的存在，而你加上音乐就等于在身边最好的一种存在了。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这三个字搜索好了吗？关注过之后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每一首歌都是按照播出顺序为您列好的，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这项贴心的服务。下段时间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祖母绿的切工，祖母绿的工艺，让我们在脑海当中通过音乐去想象一下钻石的切工是什么样子的精美。祖母绿切割就好像是 Harry Winston 的 logo 一样，非常的精美华丽。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当然也稍后希望您关注更多的我们的欧美流行电子音乐混音的内容。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话题。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用这样的一种空灵的电子音乐，能够合成什么东西呢？能够合成出来我们脑海中的一些想象，当然还可以能够合成出我们身体中的一些多巴胺。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能够让自己腾空飞起，飞向另外一段，你想象中的另外一段，你梦境的另外一段。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今天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会议内容就是来自于非常知名的一位电子音乐人，然后呢带领他的好朋友们组成的一个虚拟厂牌 Ice Cream Recordings。之后来到我们演技当中的 Infinity Music， 有一点点长，这定语真的有点长，这个介绍也真的有点点冗长，不过我们很有必要把这样一段 情绪铺开，让我们跟随 Infinity Music Fly to Life 飞向生命。那今天我们电子音乐舞曲的会员内容就是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风格，你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过吗？欢迎各位。想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也很简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歌曲列表查询方式。 Fly to life， 飞向生命。 的女生，加上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风格的电子音乐的混音，能够抵挡我们的心灵。没错， Infinity Music IM 无限音乐，它的前身呢是虚拟厂牌 Ice Cream 这个 Recordings。那当然了， IM 他们在2014年的5月份正式转型完成，也是隶属于中国的一个电子乐团，以 Progressive Digital Station 为名。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 Infinity Music， 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唯一入驻的全球顶尖电子音乐电台的团队，当然中国唯一的一个 Chill Out 风格也冲入了 Billboard 当中的前四名。当然还有很多的精彩的内容，我们等待用音乐去发现。让我们继续跟随 Infinity Music 无限音乐，去飞向生命， Fly to Life。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你加入我们。 Once upon a time， 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有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童话故事，都可以通过音乐能够让我们激发一种想象。那 Infinity Music Flight to Life 就是能够让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一个小时时间去感受一下飞向你生命的另外一端的一种质感是什么样子的，音乐是怎么能够帮我们进行呈现。无论是 Chill Out 还是 Progressive， 都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送出的音乐形式。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想要查询歌曲列表，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两个字，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半点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 Chill Out 风格是怎么能够称呼到了 Beatport Mixes 以及 Mixcloud 等等的国际知名榜单当中的。再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唯一的 Chill Out 风格团队 Infinity Music， 他们是怎样站住脚跟的。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I'll be right back. 10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夜间天空放晴，扩散条件转好。白天在空中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比较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只是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们在这样的 QL 风格电子音乐当中再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或者说是一些很复古的元素，但是我们真的很少见，因为这个年代当中我们真的很少再见到八位的音乐元素了，就好像让我们能够回到当年的 FC 红白机当中去感受一下那些个昔日的岁月里边，你的快乐源泉是从哪里来的。所以音乐呢，可以让我们去承载一下自己快乐它的出处，让我们去寻找当时的自己。 Flight to Life 来自于 Infinity Music， 飞向生命，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送出的这一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来继续关注Infinity Music， 他们是如何吸引到我们的耳朵和目光的。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ti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Radio Resum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发挥一下想象，如果可能的话，请闭上双眼，想象一下无穷无尽的宇宙空间，想象一下满天的繁星，你多久没有看到了？用音乐可以带着我们徜徉一下星空，去仰望一下明媚的月光。当然，同时我们也可以再用这样的音乐带着自己的思绪走一下银河，逛一逛你未知的世界。当然有可能的话，我觉得可以再选择一个时间到达一个雪山的顶上，在晚上没有灯光，只有你和你的相机，支上脚架，把相机镜头对准天空，开启 常曝光，来自延时摄影。也许这个时间很长很长，也许需要一整夜，但是没有关系，用这样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就是在第二天一早，你发现成了一张非常唯美的银河照片，拍星空，拍星轨，拍极光，你都可以用这样的音乐作为一种陪伴。而且这种音乐会让整个你的周身温暖，而不至于让你自己在周围的环境当中变冷。这也许就是音乐的力量所在。 True Out 风格来自 Infinity Music Fight Alive，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ic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来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和歌曲列表呢，马上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查询方式吧。希望可以帮你完成这样一段拍摄星空的愿望。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的音乐来自于 Infinity Music 无限音乐 Flight to Life。 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名称叫做飞向生命。那么目前呢 Infinity Music 他们在国外取得的各种各样的成果，也包括了有 Mixed Cloud Cheery Out 风格的 Top 15 Beatport Mixes Top 4以及 Beatport Mixes DJs Top 8 Fresh Sky Radio Top 1，还有全球顶尖持放厂牌 Easy Summer 的官方推荐。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各位听友们网友们去推荐这样的一段的混音内容，来自于中国的电子音乐品牌叫做 Infinity Music， 他们带给我们的 Chill Out 风格的混音。我不知道是否能够打动你，反正已经打动我了。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更多精彩的音乐内容，舞曲混音，节奏不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